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的咩？ 是啊，真的食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进入我们今天的 主题， 主题 终于入狱了。 最后黑心帝国的形成，咁就已经咧就有啲嘅网民咧，唔系有啲嘅网友咧就即系成扎友咧提就话：，喂，你唔好讲啲嘢，我知嘅嘢，呢个大家都知道黑心帝国点样形成噶啦。 唔 好讲啊，唔好讲阿妈系女人嗰啲咁样。 有几次喎、啊、呢、這个呢、這个形 容，大家都知，大家都知噶啦。老实咁讲，点解形成？ 即系再踩多老共一脚咧，其实好容易嘅啫。 好啦，咁啊。我不知道用不用告诉大家，不過幾句講完了，就現在總言之呢、就有一些所謂的疫苗，起初呢就是那些瘋狗症、瘋狗症疫苗就爆發這件事的時候呢，就說有些瘋狗症疫苗呢就原來是造假的、就沒有效的。是但是呢這個有線電視就訪問了一個人，就打了瘋狗症，就是被狗咬 有個民工， 然後打了之後呢就開始已經就第三針，因為打五針的瘋狗症疫苗、打五針，打三針他已經覺得有生理反應了， 頭暈 又咁，頭暈啊，又唔舒服啊， 神志不清啊， 打，跟住咧，當時幫佢打嗰個人咧就話係咁嘅， 正 常反應， 正常啊嘛， 跟住打完五針之後咧，而家咧就失去工作 能力， 因為個腦咧就開始就諗唔到嘢 ，function 唔到啊 ，function 唔到啊，好啦，咁啊，跟住由呢個瘋狗症疫苗咧就再踢爆多一樣嘢咧，就叫做嗰啲叫做。 三合一物药 啊，咩啊？ 百后破伤风啊， 破伤风八 咳， 三合一 三味 嘅一秒，呢啲嘅疫苗咧就专系打俾小朋友嘅，特别系佢出世之后咧，就两个月又打一针，六个月打一针，即系两直到两岁咧，就会系打呢啲嘅所谓嘅百日咳啊、百后啊呢啲嘅破伤风啊呢啲咁嘅针，咁跟住咧。就發現呢嘅針咧又係造假。好啦，今日咧我就睇到一單，即係叫做，唔係喎，呢一個由呢一個嘅《環球時報》旗下嘅一個刊物咧就話，唔係，我哋嗰啲咧就唔，你唔可以話造假嘅，因為 資料有問題啊，真 係。係只不過咧係因為咧佢嗰個生產資料造假啫，就唔代表我哋嘅疫苗造假嘅噃。 我知啊，你 share 咗一個 group 度。 係。 我都不明白你讲乜嘢， 你明白我讲乜？ 我不明白 headline 是讲乜啊？ 我话俾你听讲咩？我用一个比喻，即系一个男人咧就走咗出去滚，又跟住咧个老婆 好熟啊你， 我讲乜你嘅 case 啊而家讲紧啦，土伯 case 就咩？跟住咧就喺个酒店房嗰度一踢踢门，就见到佢同个女人喺个酒店嘅房嘅床上，又跟住一丝不挂，又跟住个老公就话嗱，即使你发现一男一女。除曬衫喺個酒店房 都 proof 唔到， 都唔證明我哋咧係有曾經發生過任何嘅 性行為 嘅咁樣。即係而家咧呢一個咁嘅新聞咧，即係由呢個嘅《環球時報》旗下一個刊物咧所講嘅，訪問咗兩個專家，即係話你都不能證明咧而家嗰支針咧係一個造假針。 咁啊，同埋佢有個講法嘅，我聽完亦都係拗頭嘅，佢就話咧。即係冇效啫， 唔 係代表 有 效， 打都冇嘢嘅，做得冇效啫。 係啦， 我諗個唔係我呢句就好快答。第一個問題我就係我都唔知你噏乜喺度。第二個問題我就話：咁你打嚟托咩？咁你打嚟做乜嘢啊，大哥？ 喂，咁都仲唔係做假？唔係啊，我問你，你咪打嚟托啦，你又咁講。但係喂，呢個咪涉及到造假嘅定義嘅問題咯。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偉大祖國厲害了我的國。嘅嗰啲嘅專家啦，喂，話嗰支針只不過係可能無效啫， 唔會構成危險係嘛？ 咁都唔係造假，咁嘅造假定義係咩咧？ 即係打啲水落， 係啦，打水， 打啲水落 去冇嘢。 咁你話嗰支係水針嚟啫，你都唔可以話我造假。 鹽水 所以咧，你真係要佩服嘅，要佩服咧。到而家咧，佢仲可以一個頭先我講個例子，一個爛滾男人， 嗯， 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仍然即係話我，你唔可以證明我做愛， 我係赤條條男女共處一室啫， 係啦，你都唔可以證明我有得做愛咁樣樣， 未斷正係嘛要。 好啦，咁咧就。即係而家咧，我覺得咧就有一個嘅，我好想即係讀一讀咧呢個人，依個係一個維權律師。 喂，你讀之前咧，不如俾我讀下咧近年嚟咧大陸嘅疫苗咧出過啲咩事啊？ 好啊，你講下。 2015年就係呢個亦都係出過嘅。2007年我睇唔到咧，太細啲字。2008年、2009兩鑊，2013、2016、2017、2018。未停過喎。 嗱，其實咧， 即係就疫苗嘅出事嘅問題， 係11年噶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計到去嗰個頭先所講嘅嗰個叫做喺山西啊，山西疫苗出現問題嘅時候，嗰陣時係2001，而家係2018，11年前，即係2009啊。 嗯。 唔係喎，2008年啊，2007定2008年。 你唔知第一鑊咧，都係而家嗰間咩長春長生咧，亦都係打呢一個嘅瘋狗症疫苗出事嘅。山東有一個嘅即係麻甩佬咧，亦都係即係射完即係打完呢個疫苗之後咧，就係雙目咧幾乎失明。 所以咧呢個所謂疫苗問題喺中國咧就已經唔係一個嘅新鮮事嚟嘅，已經有。咁多年有即係數得到嘅九單，但係所謂數得到九單嘅意思係咩呢？就嘅意思仲有一啲嘢係冚埋喺嗰個地氈底下低嘅， 冇錯 嚇。但係你都係一個好恐怖，因為咧依一個咁嘅記錄咧就已經係可以破世界紀錄噶啦。喺11年裡面可以有九單呢個疫苗嘅問題，而當中咧就已經有超過咗幾百個兒童。 嗯。 應該超過1000個兒童。 唔係啊，佢而家最慘， 因為每年都話有百幾二百個兒童。 佢而家係21萬人咧，係打咗。 21萬人淨係打咗長春呢個咁嘅長咩 Q 啊？ 長春長生 長生啊！但係 A股 即係20多萬咧，係呢個長春長生咋。咁當然啦，有人話喂。咁都而家睇上嚟都唔係個個有事啊咁樣，係冇錯。 大佬，你調翻轉頭講。個個有事，你真係大鑊啊，大佬！ 係啦，因為佢嗰啲咧就涉及到咧嗰啲醫護人員可以同你解釋啊，係咪身體狀況啫？ 之前出事啫，係嘛？ 係因為你身體狀況啫。咁但係咧，曾經有一年咧，基本上係百發百中就係咩咧？就係嗰啲嘅疫苗咧，就因為喺運輸嘅過程當中就冇經過嗰個冷凍嘅程序，即係等於好似酒咁樣樣咧，喺運輸嘅過程當中咧，又熬又熱就壞曬。咁於是100支針就100支針出事。 嗯， 好啦，咁即係話咩咧？其實我想講嘅一樣嘢，即係話呢件唔係新鮮事嚟嘅。 嗯， 咁但係咧，我哋嘅領導人咧就犀利啦，即係咧一出呢件事之後咧， 即刻抽水。 李克強就講突破我哋嘅道德底線，突破道德底線啊！即係覺得咧一定要嚴懲不貸，一定要跟住習近 平。你有嘅咩？ 啊！ 我想問，我一聽佢咁講，我話你有嘅咩？以前？ 以前 而家都有嘅咩？未來都有嘅咩？你諗住？ 唔係喎，呢個因為啲網民已經講啦，即係呢個李克強講呢啲咁嘅説話咧，唔係第一次嘅喎。 係咪？ 2016年嗰次嗰個嘅疫苗咧，佢又係咁講喎，一定要嚴懲不貸。所以咧，啲人咧而家咧就講佢叫做咩咧？叫做膠帶總理啊？咩叫膠帶總理咧？ 唔明 膠就佢就膠。即係左膠嘅膠， 數膠 帶咧就係依個帶子紅狼嘅帶，帶其咧就即係用個普通話帶，即係話一定要俾人民一個交代。 哦，即係交代算噶啦。 交代，所以咧佢就有依個叫膠帶總理之稱啦。因為佢永遠都係噶，一出事嘅時候咧，嘢個説話就講到最盡，就話我哋一定要嚴懲不貸，我哋要俾人民一個交代。依一個嘅説話咧已經講咗無數次啊，李克強。即係話咧，唔 高高幾舉起，輕輕放低。喂，今次佢其實佢聰明嘅， 今次你想想李克強好像說是不知道是漏夜、即是昨天漏夜發這個指示或者是通告、是要求是嚴懲處理的嘛、是吧，跟住就乒乒乓乓拉了那五條友、所以某程度上呢共產黨搞這些政治呢、即是怎樣去籠絡民心的話呢、都是有些計仔的， 其實是不是真 的有計仔，就是為什麼呢，發覺太嚴重了，大哥你21萬人、即係啲僆仔僆妹， 冇俾佢誤導啊！唔止廿一萬噶，廿一萬我都話講啊， 長春長生啫， 長春長生啫，仲有其他嗰啲嘅疫苗公司。嗱，如果你要講呢一樣呢一樣嘢，你睇到咧，從呢個長春長生啊，佢係一個咧原本咧佢咧呢個公司係國企嚟嘅，國企咧你就知道啦，原本咧就跟住咧就賣俾呢個所謂官商點做咧，成個過程就係一個本來國企公司。跟住就變成用一啲國策就變成私營公司。OK， 又跟住呢個過程當中咧，啲所謂嘅國企即係國家官員咧，就已經係收咗一筆啦。OK， 賤賣國家資產。賤賣國家資產，又跟住賣俾私人公司。 私有化咗佢啦。 嗱，私有化咗啦。私有化之後咧，呢啲私人公司又點咧？就用翻咧，就係話賄賂嗰班嘅官員。就譬如舉例一個疫苗咧。我就外面咧就收20元，我就俾10元你，或者係15元你。咁、然後咧，跟住咧就大家分裝分。 同埋佢要咧，而家嘅做法就係咧，因為你係一定要去控制住咧，就由我呢一度打。即係翻翻去公營醫院咧，我哋簡單嚟講就係、是。所以咧就全部係拆帳嘅。 因為採購嘅過程咧，而家咧中共嗰個嘅國策咧就係、是、採購咧就要亦都由國家嚟採購嘅。於是國家的官員就決定就採購呢個長春長生啦。咁而長春長生咧，就喺每一個疫苗咧，就拆翻啲帳俾啲負責可以採購嘅官員。 所以某程度上其實咧係貪污腐敗嚟嘅。 係啊，貪污腐敗。 即係另外一個換一個講法就係咧，同埋你最大嘅問題就係你睇到佢嗰個財務報告，今日我睇到咧就係話咧，佢原來咧做 R&D 咧，即係做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嗰啲咧。研發嗰啲嘢咧，係使咗1,000-2,000萬嘅，但係成個嘅 marketing 嘅 銷售嗰個 expenses 咧，即係所謂銷售嘅開支咧，使咗6,000多萬，即係賣廣告啊，或者可能係拆呢啲咁嘅傭啊嗰啲嘢咧， 6億啊， 億啊，唔係6,000萬，6億啊， 億 啊，億啊，仲多添啊，億啊，啊， 即係話咧，簡單嚟，研發就應該係1億幾定係幾嘅2億咁嘅，總言之咧，嗰個 marketing fee 啊，所謂嘅 marketing fee 咧。是遠遠超過研發的、但是再簡單啲嚟講咧，你就知道啦。我就總言之記得佢有一支針咧，就唔知17個幾。總言之咧，佢每支針咧就會發還一啲嘅叫做差唔多接近10元嘅佣金咧、就俾回佣俾嗰啲嘅官員。 咁啊拆，咁你就好大鑊噶啦。 睇到啦，咁即係你有幾多錢？應該話你有幾多錢擺落去研發同埋擺落嗰支針嘅質量嗰度咧？ 同埋 剩翻好少。 你不需要打呢我都勸你打。因為點解呢 國策就叫你一定要打啦唔好唔打啦。 嗰啲係本來呢就係因為本來老共呢已經係交咗俾市場去做。即係必要打嗰啲呢即係嚟話我哋僆仔打嗰啲咩卡介苗啊牛豆啊嗰啲就必打啫。老實講我都係打2-3劑嘅啫。而家就越打就越多針。大佬。即係嗰啲咩三合一啊，點解瘋狗症啊？喂，大佬，你真係俾狗咬你先好打啦，唔係你打嚟做乜鬼嘢？即係本來拆咗出去市場嗰啲，而家就當成係一門生意咁做咯。 啊，咪等於好似香 咁你嗰啲家長怪獸家長緊張個仔嘅，咁咪即係由12歲打前嘅。可能打十幾支嘅，年年一鑊噶，以為好掂啊，原來全部都係彎嘅。 或者你講呢個咧，有個友善有個案就係咩？有個女仔3歲打完啲針之後咧， 跛咗啊嘛， 跛咗之後啊，之後直情翻唔到學點啊？因為學校規定要個家長打曬咁多支針先俾翻學啊嘛。佢話真係咯，如果唔打曬咁多支針，翻唔到學。但係問題而家打埋其他啲針，唔知有冇問題嘅喎。 所以我咪尋日咧，我睇友善個新聞嗰時候，我咪諗緊，我僆仔嗰時候打咗幾多支啊？ 幾支啫嘛，小學嗰陣時啊。 我印象係。牛豆、天花嗰啲， 卡介苗， 同埋係肺炉。 不過你嗰年代，即係我哋嗰年代咧，就同而家唔同嘅，而家就多咗啲針嘅。 咁差多針打嚟做乜鬼？咁有冇藥咩？我當今次冇造假都好，大家都要反思一個問題，就係、是、雖然你話謝安琪上次嗰段嘢誇張啲啦，即係完全冇科學知識啊，但係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打那么多的？ 我就不觉得谢安琪完全没有他说 的。我当他没有 point 是。但我自己觉得就正如你刚才所说的，现在大陆的形势是什么呢？就因为这种官商勾结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两个效果。第一就是那支针的质素呢就必定要下降，因为大部分的成本就放在贿赂那里。于是剩下来那些的所谓的钱放在那支针那里就很少，就等于好像大陆的电影一样。大陆电影就放了很多钱在明星那里嘛，明星那里嘛。咁所以制作的钱就少了咯，其实同一个道理。但是这些电影呢你拍得渣就不会伤害你身体。 你可以不看嘛。 你可以不看啦。但呢支針咧就加埋就係政府一定要你打 compulsory 個問題喺呢一度啦，就話一定要打，因為點解呢個涉及官員嘅利益，咁所以而家已經可以針到嗰 part 啦，就講究竟呢個所謂嘅叫做黑心帝國係點形成嘅咧，咪同嗰個成個貪腐系統有關係咯。因為你而家你無論習近平講咩嘢，一咩追究到底啊，要個咩傾家蕩產啊，你係咪真係傾？你係咪真係追究到底？因為如果你真係追究到底嘅時候，去到底就係你哋中共嗰個貪腐制度。 啱啊， 就係咁啦，個底咪喺呢一度咯。 如果你唔係一個人嘅問題，所以呢個唔係一個道德論網同問題。我今日睇一篇文章，我唔知係咪你 share， 因為太多人 share 啲文。佢話其實咧，其實。呢、这個唔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嚟嘅，即係呢個咁樣嘅所謂嘅 business ethics 啊，即係做生意嘅手法咁樣係即係巧取豪奪啦，喺度呃人啊咁樣。佢如果係咁，就唔會當年咁多人敲中國嗰度門，就話要打開呢個市場啦，即係要買中國嘅貨品啦，而係成個制度嘅問題嚟嘅。點解咧？佢話一你冇一個公民社會， 去監察嘅， 哦你 share 嘅。二佢話冇呢一個嘅。即係新聞嘅自由， 新聞自由嘛？ 你冇一個行業嘅工會，因為點解咧？例如我哋即係香港都算係一個獨立嘅行業工會嗰啲人咧，就是、我要遵守嗰個 professional ethics 噶嘛。 啊， 唔係政府監察我，亦都唔需要政府監察我，我係自己話俾自己聽，我哋係需要自律嘅。 嗯， 喂，正如醫生咁，你如果唔係由黨一手係一把爪控制曬嘅話。我哋自己嘅行業，我哋有 professional ethics 噶。喂，大佬，我賺呢啲錢，我都即係唔好攰背脊骨落啦。咁我自然咧係會做一啲嘢出嚟咧，就係我唔會呃個病人啊嘛。因為點解咧？你好容易嘅啫。嗱，我哋所謂嘅經濟學上叫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我哋係信息係不對稱嘅。我鬼知我究竟應唔應該打嗰支針啊？即係唔係好似個個好似你同我或者 Lance 咁走去 challenge 佢，即係係咪必要嘅，大哥？你唔好亂咁同我打喎、啊。你諗住收多我啲錢？就叫我食呢只藥，又打嗰支針，喂，冇必要就唔好打。唔係，我哋唔係好多人識咁樣 challenge 佢噶嘛。 嗯， 嗱，同埋我哋係冇咁樣嘅知識同埋咁嘅信息咧，話俾我聽係打定唔打係啱嘅。所以你 share 嗰篇文就 嗱呢個咧就叫張海，即係佢係一個維權律師。 嗯， 我淨係讀佢一段嘅文字咧，因為佢嗰篇文章真係寫得好好好好。嗱，我淨係讀佢一段文字，佢就話咧，佢話如佢一個大膽嘅假設。他話：如果2010年，點解講2010年呢？因為2010年亦都係發生咗山西嗰個嘅藥苗嘅事件，毒疫苗嘅事件。佢話：如果2010年那些做報導的記者、律師不是被打壓，而是得到榮譽；如果那些年的疫苗事件責任官員得到懲處。法院大膽的開庭審理，受害人得到高額賠償。如果那些自發組織起來的 NGO 組織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功能，那今天會是怎樣呢？不用太聰明也會知道，會產生更傑出的記者、律師、官員。法官會充滿榮譽感，他們會驕傲的說：八年前那個案子是我判的。NGO 組織會自豪的把八年前他們的功績寫在自己的宣傳冊裡，對來訪的人誇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貢獻，但這一切只是假設。如果把我的這些假設翻譯成政治或法律詞彙，就是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主權在民，這些已經被歷史無數次驗證過的價值，難道我們還需要別出心裁、另闢新道嗎？問題疫苗，難道真的只是疫苗問題嗎？即係頭先所講啦，歸根究底，點解今日 有咁多內地嘅人衝落嚟香港打針， 嗯， 就係因為香港仍然是有一定嘅制度， 嗯， 依個制度保障咗啲疫苗係唔會好似而家大陸咁造假法， 嗯， 香港有咩呢？不幸地，而家已經越嚟越削弱新聞自由，最少我哋而家仍然可以喺度講嘢， 嗯 嗯 啊，最少香港仍然有一啲 NGO 可以喺度活躍當中，你唔係咁容易去撳到佢， 嗯， 所以我話香港人要珍惜香港嘅制度之餘， 嗯， 內地人亦都要知道，保存香港唔會淪為內地一個城市，對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救援作用。 因為點解？攞嚟打疫苗同埋買奶粉， 係咯， 都冇咁諗香港啊！ 喂，你諗下，你我補充呢個阿哥頭先寫嗰篇文嘅觀點。 嗯， 當日你點樣拉趙連海啊？ 嗯， 你點樣喐譚作人啊，大哥？ 嗯， 喂，一個就係講呢個三聚氰胺嘅奶粉，嗯，一個就係講緊豆腐渣工程。喂，就係，是，你政府嘅監管不力啊嘛，其實係你個政治嘅制度嘅結構嘅問題嚟噶嘛。喂，喺一個正常嘅民主嘅社會裏邊，大家有 checks and balances 嘅。 嗯 嗯。 喂，即使你係壞人，你想喺呢度偷呃拐騙，我 checks 到你噶嘛。 嗯 嗯。 喂，我新聞自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我嘅 NGO 可以監察你，我政府喺個司法制度甚至乎執行。即係去做執法者嘅差佬又好，咩商業罪案調查科又好，甚至乎係嗰啲衛生部門都好。喂，我應該係光正不阿嚟拉你噶嘛？ 嗯嗯。 如果你做呢啲嘢嘅時候，喂，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嘅制度係唔存在 嘅。嗯。 唔係個，所以我後屘我今日喺度諗嘅問題就係，究竟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定一個制度嘅問題咧？我喺呢個問題咧，我就跳翻去呢個係一個即係制度嘅問題。 我又覺得兩樣都有。因為咧，其實都有問翻問題，就係涉及到我哋中國人。我覺得點樣去面對一啲咁嘅所謂嘅即係所謂造假啊呢啲咁，你點樣可以一個政權出現多次啲嘅造假行為，造成一個叫黑心帝國？我都話啦，喂，咩三聚氰胺、毒奶粉、大頭鷹，又跟住就 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諸如此類，到而家呢個政權仍然健在。啊，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就是好像剛才張海那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件事，他說他有一個朋友，在那篇文章中說，有一個朋友在2010年的時候發生這個山西藥苗事件的時候，他說不關我事，然後跟著勸這個張海，你不要那麼多事， 不要那麼多話說， 不要那麼多話說，啊，識時務者為俊傑，直至到發生在山東的時候，他自己就很擔心了，小朋友有，喂，我會不會有什麼事啊，這樣他才知道，哇，不是，這件事關我事，啊， 嗯， 然後你就看到中國人就是這樣，總言之不關我事我就不理了，除非辣到埋身。 所以呢，何青年是吧，阿細良都在個讀書好在蘋果專欄裡面評論過， 我最近就是網上也是拿這本書回來看的時候，他就說呢，現在所謂的資爆的問題呢，就是呢會懷而不崩， 嗯，懷而不崩 、嗯，就話呢個係會繼續一路腐爛緊呢個制度， 嗯， 就係點解？因為你嗰個一黨專政嘅情況之下，喺呢一個嘅冇新聞自由、冇公民社會、冇呢一個嘅呢個嘅民主嘅制衡嘅情況之下咧，佢咪不斷喺度潰爛咯， 嗯， 但係佢唔會崩潰嘅，就係，是，你講嗰樣嘢啦，就係，是，你話你文化。就是因為啲人，屌唔關我事啦，呢個係即係河南嘅事啫，唔關我江西嘅事啊，唔關我廣東嘅事啊。 嗯嗯， 好啦，發生到去你嗰度嘅時候啦，咁你就知道出事了，大佬。 啊， 同埋個問題就係，喂，而家個制度係會不斷出現呢啲問題嘅。頭先我喺度數啊，其實你係數少咗啊，係由2005年發生到2018年啊。呢都係假嘅疫苗嚟嘅，甚至乎係，我當你冇效啦，最好你就冇效啦，如果你係毒疫苗嘅時候，仲大鑊啦。 我覺得佢係毒疫苗嚟嘅，因為你睇到有啲人係有嗰個嘅叫做。 唔係，我唔知你個 business ethics 去到邊度，啊，即係你錢你就賺盡啦，我俾你賺啦，大佬。喂，個市場咁大，咁多僆仔僆妹都要打嘅啦。 嗯， 我寧願你收多50蚊，收多一嚿水。係嘛？你拆帳，你拆多10蚊、20蚊啊！喂，你都唔好俾啲流嘅嘢我，大哥。喂，你已經係monopoly咗嘅咯喎。 嗯嗯。 係嘛？你嗰個咩誒長生 長春長生。 喂，大佬，你 monopoly 咗噶啦，飲你做噶啦，啲生意已經係，只要你唔係打嗰啲係真嘅瘋狗症嘅針，唔係假嘅瘋狗症嘅針，喂，大家都算啦，係嘛？俾你喺度壟斷曬個市場，俾你一個獨家經營，跟住你 A 股上市，你全家人賺進佢，冇所謂我當。 喂，所以你而家你睇到啦，即係依件事，如果即係。中國仍然係建中共政權仍然建在喺今次嘅中美貿易戰當中咧，如果佢仍然係絲毫不損嘅話咧，依、這個我唔知啊。你睇到咧就係話中共會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咧？嗱，首先第一就而家咧就已經咧就喺個中共嘅嗰個宣傳系統當中咧就要搜集咧就歐美國家都有啲動疫苗事件，於是咧就即係話咧魯迅話齋，即係昔日咧。中國人點樣面對呢啲所謂嘅唔好嘅情況呢，就係、是、總言之，外國都有所謂臭蟲論啊！臭蟲論即係、發現中國有臭蟲喎，唔緊要， 人哋都有， 只要外國人哋都有，咁就冇事噶啦。呢個第一個面對。第二就係話咧，而家咧就講就係話得將嗰個嘅官員拉落嚟追究到底。然後追究到去邊一度啊？哦，追究到那個最多咧，就係嗰個負責官員。依、這個官員咧過咗兩次過河咧，就會再晉升一級，就好似呢一個嘅叫本來咧呢一個嘅負責呢個疫苗啊，今次疫苗咧嗰個姓孫嘅官員咧、原來之前咧喺2010年嗰陣時候咧，2012年嗰陣時候，2012年先晉升成為依個藥監局副局長。呢、這個叫咩名咧？ 孫涵澤 呢個孫咩話？ 孫涵澤。 孫涵澤，而孫涵澤係咩人啊？佢就係昔日咧就負責奶粉事件嗰個嘅負責官員，就被人燉咗冬菇，過一過冷河之後，就負責呢個嘅藥物安全，跟住咧就一路升，由副局長就升到正部級。點解呢個孫乜 Q 啊？孫涵澤係可以咁升官發財咧，一直落去咧，就因為呢個人顯示出。佢對於黨嘅忠誠，即係話咧，依、這個咪涉及到頭先阿土伯你所講，你話係制度問題定文化問題呢？中國共產黨要睇嘅唔係要睇呢個人做唔做到嘢，佢過去發生乜嘢事都唔緊要，只要呢個人係忠於我習近平，或者忠於我呢個胡錦濤，或者忠於第日嗰個嘅唔知叫做咩汪洋定係邊一個都好，佢要求嘅人。就是要顯示出你的忠誠，然後跟住咪有擦鞋文化咯。好啦，擦鞋，總言之，我點樣可以保住我官位？只要擦鞋就得啦。好，擦鞋，然後跟住點啊？跟住就係話出事嘅時候，大家都唔好出聲。跟住當 喂， 等跟住，哎呀，領導人放話啦，做嘢，一齊做嘢， 咁咪做場戲，大龍鳳， 大龍鳳 完啦件事。 呢个咪就系你话系制度问题，因为政治文化问题咧。所以你话黑心帝国系点形成咧？当然同呢个政权系绝对有关系啦。而呢个政权本身有制度嘅问题，有文化嘅问题。而家点解习近平更加恶劣呢？点解会更加恶劣呢？因为当如果系叫一人专政嘅情况之下咧，头先我哋所讲嘅擦鞋文化又會更嚴重啦。第一，第二，下低嘅人更加係放軟手腳，唔好做嘢啦，多做多錯。總言之，一切等領導發話先做嘢。嚇、啊，但係跟住咧，你話反貪啊，我繼續喺度貪咯，不過我貪得小心啲咯 ，prudent 啲啊，醒目啲。 所以咪出現咗呢啲幾年之後又會復活咯，呢啲咁嘅叫做假疫苗好，或者係黑心食品好，或者係有新嘅黑心食品嘅出現好，呢啲會繼續復活出現。 唔係，所以你翻轉頭就係你個制度同文化都係雞同雞蛋嘅問題。即係簡單總結就係、是、咧，即、就、係、是、你一日唔喐個制度，咁你嗰啲文化咧繼續惡化落去。你一日嗰啲人，其實你係都係隨遇而安嘅，唔關自己事我就唔理嘅，咁你就唔會喐個制度，係咪？咁所以你話何青蓮嗰本，即、就、係、是、你繼續喺度咁樣腐敗法，即、就、係、是、繼續呢一個嘅潰爛、包括喺貧富懸殊嘅問題上面，包括喺成個即係、就是、對 人民的價值的問題上面，大家的道德淪亡、啊、或者是對個環境的破壞、啊、先使即係未來前啊嗰啲咁樣嘅環境破壞嗰啲作風， 嗱 係咪真係會攰咧？我都同意佢嘅講法，就話未來十年到二十年未必係攰嘅，因為點解咧？成個中共而家嗰個體制裏邊，雖然你話13-14亿人民裏邊有1亿人啊，起碼都係既得利益者嚟，而呢啲係社會嘅精英嚟。總之踩唔到我嗰下咧，我就唔會反抗噶啦。 嗱，你頭先所講 踩到我嘅時候咧，我哋噏兩句。不是很大鑊的呢都算啦咁樣。 嗱，攰而不崩之論咧，其實就發生在中美貿易戰之前。 嗯， 我想花少少時間咧講而家中共最新的局勢咧係點咧？當然我哋唔可能預測到究竟佢幾時臨台，但係你睇到咧個形勢咧同攰而不崩提出之前咧最大的差別有幾樣嘢嘅。第一，中美貿易戰咧係令到習近平嗰個嘅聲譽聲望大幅下跌下挫，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第二，產生咗佢中共內部體內部嘅派系咧，有一個嘅 互動，最少叫互動， 有一個機會出嚟、嗯，就去將即係叫做將習近平咧，可能即係叫做將佢嗰個嘅獨裁咧，呢、一種一人獨裁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可能。是會有所變化， 即使拉不到他落馬都好，我跟你分了權去 分權。好了，但是呢一種中美貿易戰呢亦都不會因為你中共內部的分權呢是會削弱的。你看到現在 Donald Trump 的情況呢，有一個說法，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到目前為止美國是沒有證實過，就是說有一種說法， Donald Trump 曾經說過，就是說他擁有了中共的官員高官180万的子女在美國的一個名單，包括他們的資產、就說呢，喂，如果你們再是繼續不肯屈服的時候呢，我就將這個180万的名單就公佈了、樣。那這個呢就構成了可能是最對於中共來說一個最大的痛點、最大的痛點不是經濟，我理得你 中國經濟如何，最重要是他私人利益嘛，就是他自己的下一代嘛、包括了其實我們之前一集都講過，之前不知道第二集講、之前那兩集講過，就是講美國總統有一個法例他可以應用的，就叫做全球人權問責法、這條法例一出的時候是可以將那些貪官或者迫害人權的官員那個資產凍結的，在美國的資產凍結的。好了，究竟這個 Donald Trump 玩到幾盡呢、這個對於中共的政權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特別現在你看到基辛格最新的講法是什麼呢？基辛格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老朋友，基辛格最新的講法其實就某個程度上 endorse 了 Donald Trump 現在的做法，就是說他隨時可能是改變歷史。包括了什么呢？你看到现在围堵中国，欧洲、美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印度，大家都将这个中国视为一个叫做离、那个叫共同敌人、然后跟着最大的问题，现在朝鲜与俄罗斯、究竟会站在哪边？究竟会站在中共那边？ 不是这样啦、你啲主觀期望啦， 唔係嗱，我嘅意思而家唔係你可唔可以同意個局勢係同之前唔同咗？ 我只係覺得 攰而不崩呢個局，呢個局勢 係我只係得一個 point 就係、是、第一，我唔會上個癲佬嘅 啊。 第二，呢條友係有政治計算，中期選舉完之後咧， 即係十一月完咗之後， 玩完㗎啦。 喂，你咁你中共阿習近平捱埋到十一月啦？ 唔係我就做對自己期望管理啫。 啊， 即係如果一個癲佬可以搞掂老共嘅，我哋樂於見到。 好嗱， 頭先你描述嗰啲嘢最好出現啦。 唔係呢個我覺得咧，即係下集。 我亦都覺得係好諷刺嘅。當日咧好多中國嗰啲五毛咧走去撐呢個 Donald Trump 咁反智。今天我不知道他怎樣面對、就是 Donald Trump 做的 事情。Donald Trump 呢因為我想我跟土伯其中一個分別。Donald Trump 我不buy他，不過我不覺得他是癲佬。 不是我不是覺得他癲， 而是 我覺得他做的事情呢是怎麼說，就是他嚇你一跳而已，即是他不是用一個 用常理做嘢嘅人 ，OK？ 但系就你開始就摸到咧，就係佢唔可以長久，因為點解？唯一個好處咧，對老共嚟講就係，因為佢美國是一個民主嘅社會，佢一個民主嘅社會嘅時候咧，確實咧就好多人根本 有好多人制衡佢， 好多人制衡， 好多人制衡。 你睇所有傳媒，各大傳媒，除咗 Fox 係撐佢嘅之外，個個都孖叉佢嘅。 但 個個都話呢條橋係唔 work 嘅。 佢最新個民望好就升咗一點啊！ 唔係我就話唯一就係你睇佢嗰個中期選舉嘅結果係點咯。如果佢兵敗如山倒嘅話咧，佢一定收皮。即使佢贏到開行咧，佢都要收皮。 嗱，我覺得 我就覺得唔係，我覺得一個 point 嘅啫，就係我唔信一個。我靠一個癲佬嚟救我哋， 所以個差別啦。阿土伯覺得係癲佬，我就覺得 Donald Trump 唔係癲佬，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翻曬， 唔係啊， 佢嘅癲咧，佢嘅癲係行為嘅言行上嘅癲，但係佢成個圍堵中國，以至到即係話視中國為美國嘅頭號敵人咧，呢一樣嘢咧，佢背後咧有成個團隊嗰個嘅對於成個全球。嗰、那個嘅叫做形勢嘅判斷嚟嘅 ，OK， 將俄羅斯是即係拉攏俄羅斯去冚中國咧，依、這個係因為你睇到無論中國嘅國力，以至到佢嘅野心， 嗯， 或者叫地緣政治學，而家佢要首要對付嘅係中國。不過呢、這個太大嘅題目啦，我想講仲有 下個禮拜翻嚟講啊， 中國我唔知等唔等到下禮拜啦，可能我 Facebook Live 講下啦。 好啊，你講先。 最後一點我想講，其實除了國外形勢有變之外，國內形勢都是有變。之前大家都看到那個潑墨少女， 嗯 ，OK， 依個潑墨向習近平畫像潑墨咧，帶嚟一個點樣的漣漪效應咧？而家就有一個叫廁所革命。 嗯， 廁所革命是什麼呢？原本就源於習近平在2015年咧就提出，就我哋一定咧。要將我哋中國嘅公廁搞好佢，先搞咧就旅遊地點， 啱啊！ 又跟住搞完旅，未搞完旅遊地點，就話我哋要將廁所革命進行到底。 廁所 啱嘅，因為點解咧？你去任何一個地方，覺得嗰個地方文明都好咧。其實看他廁所乾淨 不乾淨，我不是說他對還是不 對，人有沒有沖廁啊，即會不會走到搞到周圍都是、就 終於他又要將這個廁所革命進行到底，就將他就繼續擴展到去旅遊區以外，包括鄉村、好像土伯所說，你回過大陸都覺得得正啊，這件事好啊，這樣 人類文明的表現、這個、 現在呢有新廁所革命。新廁所革命就是有一班人，就是這個毒疫苗事件之後，有一班人就引用習近平呢個廁所革命，就喺呢啲嘅醫院嘅廁所啊，喺啲會有即係嗰啲叫做學生啊會出沒嘅，有啲父母出沒嘅地方咧嘅廁所裏面咧，就張貼咩咧？就張貼一啲反共嘅標語。咁 打疫苗啊嘛， 係啦， 推翻中國共產黨啊嘛，冇問題啊呢句。 好啦，嗱而家咧佢就喺廁所度做啦，就只需要帶一支筆，帶一支筆。就喺個廁所門嗰度寫， 一支 marker， 即係當然適應我哋嘅所謂塗鴉。 嗯， 好啦，咁我諗咧，好快咧，中共咧就會喺所有嘅公廁裏面裝呢個嘅閉路。 唔係喎，嗰啲人好醒喎，原來嗰個 marker 咧，係唔係你就咁一般咧？ 抹唔甩嘅， 擦得甩。 係啦，唔係嗰啲水筆啦，係一啲咧基本上係你唔容易擦得甩嘅。 我有呢個體驗啊！嗰陣時候咧， 你話過死學嗰陣時啊？ 唔係，我喺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啲廁所咧，嗰啲同學仔咧，唔係我啊。我冇咁反叛啊！嗰陣時候就係咧，經常寫呢啲。 你淨 係 裝人啫， 寫啲鹹嘢冇啊！唔知咩裝嘅，我男校， 男校都冇嘢裝。 裝邊個啫？除咗裝 Miss 之外，大佬 哦，就係 佢哋全部寫埋啲鹹嘢咧，其實就係反叛嚟嘅。 嗯嗯， 即係講啲 Miss 嗰啲衰嘢啊，即係嗰啲鹹濕嘢啊咁樣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警號嚟。 嗯， 即係你去到去廁所， 宣泄唔到啦， 宣泄你嘅不滿。 嗯、 其實是對當權者的不滿，所以這個是反而這個是警號、 所以我覺得個形勢是有變化的，當然我不是即係土伯所講樂觀到一個點樣程度，但是我只是描述， 我希望你中啊，今次我賭你中啊，我買套凳啊， 我只是描述而家的狀態是有變化，國內與國外這個是潰而不奔論出來之是未有的 OK、 但是你說會不會他現在就崩啊咁樣？我冇人知道， 不過只是覺得習近平這個現在目前的狀況是跟他在十九大之前就很不同了、嗯、 有少少變化， 有變化了、okay. 大家繼續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就不要那麼悲觀、這個所謂的世界呢是、啊、有時突然間發生一些事情呢，蘇聯倒台沒有人沒人沒人估到的， 估不到，估不 到、啊、好的、okay, 下個星期 OK 拜拜 拜拜 再見。 喂，徐少華，律政司說個奪字很暴力的、哦 哦、那我們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00，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